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这个澳大利亚中学的申请，仍然是请到我们来自沃德天下的韩巧妹老师，欢迎韩老师。 大家好。 韩老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比较详细的讲了一下关于去澳大利亚读中学会有什么样的优势，以及我们选择学校的时候，在这个学校体系上还有选择学校的一些依据哈。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方面，因为在选择澳大利亚的中学，尤其是私立中学的时候私立高中的时候，有很多方面可能是大家要考虑到的韩老师昨天也跟我们讲到这个学校体系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学校课程设置。其他的比较重要的方面呢，韩老师？ 其他的其实比较重要的方面，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因为如果是私校的话，说实话建校史应该都还是蛮悠久的。那有的家长我真的去建议去这种蛮悠久的学校去看一下，那他是它有几百年的历史啊，一百多年的历史什么的，或者几十年的历史。但你要去看一下，从它近几年的升学率来讲，它这个学校是在走一种就是上升的趋势，还是走一个下降的趋势？因为有一些私立高中，它也是很老牌的私立高中，百年建校史啊什么的，但是它确实在近几年的升本当中，你会看到它的升学率。因为私立学校它都会给你看它的近几年它的学生走向。那你可以看到，那这个是录得越来越好了，还是录得越来越一般了？然后这个时候去看升学率，建议大家去看国际学生的升学率，你不要去看人家当地学生的升学率，因为咱当地学生跟咱们来讲，或多或少你还是就虽然同样你在这儿读了书，但是还是不一样的。因为并不是每所大学就是最后他都会看你的，有的大学他是这样子的，他会去看你的高中在哪里读的。他会认为你如果同样你是亚洲籍，然后他是澳洲籍什么的或者他是美国籍什么的，但是他最后呢是去评判你的标准，会去看你高中是在哪里读的。如果你高中是在一个英语体系国家读的，然后并且是读的 IB 体系课程，或者说这个私立高中体系的自己的课程设置，那你会更有优势一些。所以说这些那学生你是要考虑进去，就是通过你想要的这个对应大学的一个 目标 名校，对目标，然后你去来反推，就是你对于学校它的一个整体的需求，希望它现在的这种趋势是什么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很多家长就是在考虑私立高中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师资的水平。 这个能明显的看出来吗？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看师资的水平，看最简单的一点就是怎么看呢？就是你去给这，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社会啊很发达，很多家长也都去国外，经常是会带着孩子去，包括家长现在应该是一些中学生的家长，年龄应该都是80后了。他们自己的能力啊或者说见识都没有问题，去访校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但其实去访校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说一句，你就看这个学校的老师的年龄。如果这个老师的年龄都普遍偏老，我们可能这样的学校我们是不太推荐的，因为可能说这种学校它创新的东西太少了然后因为你越老的老师就是你是会越有经验，但是社会发展的太快，然后科技化也是就是这个越来越就是不一样，然后 日新月异， 对这个年龄大的老师和年龄小的孩子他中间的代沟你会加深的。 明白。 对， 日后在教学中，老师和学生的沟通上，是吧？ 他很多的要求对学生是，学生接受不了。 明白，代沟其实就是代沟， 会有代沟。所以其实像我们有的时候，像我们去访校，我们就说， 因为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个问题、嗯、就也会有家长说那师资我们怎么去看，真的一个一个去看老师的学历吗、嗯、这也不现实、 嗯、 所以我们就说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你就是看这个学校，因为你到了这个学校你能看到接待你的人以及你参观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个普遍老师的一个情况什么样，你是能看得到的。嗯，那年轻的会好一些。 嗯，这个可能还是得靠经验，或者是说比如说您去经常啊去到一些学校，或者说看到一些， 去我们可能专业评判的东西去选校、 嗯、 那真的更多了、 嗯、 你要想进好的大学，并且就这个学生的个人的情况去给你做整体的一种规划和安排、 嗯、 但是我们在说最简单的时候、 嗯、 你可以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去判断。 嗯， 因为我曾经出现过一个学生、 嗯、 他去读八年级、 嗯、 他很小， 嗯 嗯，他其实就是进入到一所我说的这样的学校、 嗯、 就是老师的年龄都偏长。 嗯， 然后呢他就跟我说，韩老师，我以后还得转出去，这个学校太旧了，这个学校没钱，他认为学校雇不起年轻的老师，这真的是学生跟我讲的，他的角度和我们的角度又不一样了。 对对对、 嗯、 就是好多时候这个就是年纪大的老师和这个年轻的老师各有优劣哈， 对， 可能对于孩子的角度来讲，对，他们会更喜欢和自己年龄更加接近。 其实他们还是会喜欢年轻一些的老师、 嗯、 认为有活力、 嗯、 认为能够和老师说的一些东西老师能够明白他们的话、 嗯、 因为有的时候这种老老师的感觉，尤其像一些低龄的孩子、 嗯、 他下意识的就会有点怕， 嗯 嗯， 觉得像家长像长辈像爷爷奶奶。 嗯， 好，这个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去看他的这个师资的情况。 嗯，包括这个就是说的两个点嘛，建校史和师资可以去看一下。 嗯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然后还有一点也是我们就是有一些学生反馈的，就是开设的年级私立学校国外是它有可能开设的是从 pre-K 到12，就是从幼儿园啊什么的到12年级，它也有可能开设的是就是初中高中，就是7到12年级、 嗯嗯嗯、 他也有可能开设的是1到12年级。 嗯， 所以我们曾经有一个学生他又说，哎呦韩老师，我天天一下学您知道吗，就见到一帮小孩，因为小孩他那个一下学不就特开心吗， 是是， 尤其是外国小孩， 嗯， 就是他会很有这种激情就去操场上玩啊什么的、 嗯、 他说我真的受不了了，我这个学校我一下学见到的就是这样的小朋友在那儿，这个就是闹来闹去，他说我想象的来国外读书不是这样的、 嗯、他可能、啊、对，他会希望有比自己学长啊， 或者周围都是跟自己年龄 差 不多 的、嗯、 因为在咱们国内就是基本上你这个学校你可能举个例子吧，像北京四中二中，那他都是至少是从初中到高中、 嗯、 他绝对没有小孩子的存在。 嗯， 嗯，所以像有些学生他就会接受不了，就是我天天遇见的怎么都是这么小的小孩啊，他就会觉得影响到他的情绪。在选校的时候我会跟我的学生去讲，那如果你这个学校就几百人或者就1000人， 嗯， 你希望的是都是你这个年龄的人群，嗯，就是像中国的这种环境下的，嗯，还是说你觉得你可以接受他从 pre-K 到六年级也有的，或者1到6也有的，所以其实这个点家长也可以考虑一下。 嗯， 因为你孩子想要的一种环境是什么样的一种环境， 对，日后他真正到那里去生活学习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情绪。 对，因为私立学校会的、 嗯、 因为私立学校你要吃住都在学校、 嗯、是的，是的， 他每天见到的都是这样的，他下意识的就会觉得就是对对，是为什么。 好，嗯，年龄 就开设几年级、 嗯、 就这个学校到底是从 pre-K 到12还是从1到12还是只有7到12、会有一些考虑，甚至有一些学生他会觉得只提供7到12年级的学校他的升学率会更高一些，因为他会觉得学校整体的教育其实更关注于整个的7到12年级学生这块的教育的开发呀什么的、 嗯、 其实这方面我个人也是非常赞成的、 嗯、 是有原因的。 嗯， 嗯，因为国外的高中实际上我们仔细区分，私立高中它的名字也都不一样，有混校，有单一性别，有教会啊什么的、 嗯、 都是不一样，有专为大学而准备的这种什么的， 嗯 都不一样，所以其实确实这方面来讲，嗯，我个人确实是觉得要对开设几年级你去做一个真实的去了解， 包括你自己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 他如果年龄段相对集中的话，他在这方面的这个教研上的下的功夫就会比较集中。 对，因为本身国外的教研它不光是像咱们中国看到的就是这种学科方面的，它对于一些创新课程，或者像我的学生他会学一些会计课啊什么的，其实中国的学生还是很少有能在高中里去学到会计课。所以但是我那个学生他国外读澳洲读的就正好是公立高中嘛，所以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平常会简单的说，我选择学校的时候看看哪所学校好，哪所学校差。那在这个私立高中的体系当中有类似这样的概念吗？ 那可能最简单的就是看这个大学走向了。因为很多 的 排名还是根据大学走向排出来的。对。 其他方面呢，韩老师？ 像我们真正有学生还有反馈的就是学校大小。因为有的学生在北京他接受到的，像我曾经有一个惠家的学生到国外去读了，哎呀跟我说，韩老师不行啊，这学校太小了，下学期我可一定得转学了。就你想国内现在很多的学校环境非常好，等他去了之后呢，他又发现学校太小，这个各种活动的场地什么的，用他的话说都还没有回家好呢。因为你从小的环境不一样嘛，北京一些学校说实话还是很好的。所以呢那个学生他就觉得学校小他要转走。 所以包括学校的硬件呀，或者一些活动的规模呀，孩子的这种在公众活动的这种范围啊，是吧？ 其实主要就是硬件和学校的大小。这个学生就觉得硬件很一般，因为你学校小你肯定设施就少。你设施少学生就会觉得，哎呦，出了国还没有回家好呢，那我还不如再回家呢。 这个也确实是啊，可能真正在选择学校的时候，不同的孩子可能要关注到的点是很多的。 其实私立学校关注的点是非常多，因为私立学校就拿澳洲来讲，它公立高中私立学校差的这个学费啊，说实话还是挺多的。像公立高中基本上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都下来，你这个20万人民币应该说是足够了，就哪怕是很不错的公立高中。因为澳洲的公立高中它是按州去，就是每个州的费用不一样。最好的州的费用是这个维多利亚省，那也基本上一年是这个学费加生活费20万肯定是够了的。因为现在汇率我们正常的说1:5吧，其实最近一直都是1:4.8这样。那如果说私立高中那就不一样了，像私立高中他很多的私立高中的费用都是一定会超过20万的人民币的，就一年的费用。所以那你在这个时候你自己对于就是这个整个的性价比那肯定就是不一样的了。因为你要去，因为每个家长去给孩子安排留学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个性价比的因素。 所以他的这个期待，我花的这个钱能够让我满意，或者得到相应的这种软硬件的条件。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家长也会相对和学生一起来把这个各个方面都考虑到啊，会选择自己最看重的。 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家长也会经常像主持人问到的一样，我们到底该如何选校。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就拿出来一张白纸，一家人做头脑风暴，把你有意向的几所学校都列出来。然后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点，什么学术体系，你的活动，因为活动你要看学校有哪些，学生是想在哪个方面更擅长，还是想去补充什么的，那你要去看。然后再有看建校史，然后包括我们提到的师资，然后包括近几年大学的一个升学率的走向，然后再有包括开设的是几年级，然后一项一项的去打分，然后你最后看你给哪个学校打出来的分高一些，那可能说这个学校就是你最想去的那所中学了。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我们有的家长真的是细到什么程度啊，会细到看这个午餐，因为孩子你要天天都待在学校里，会有家长去看这个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餐，然后也会有家长细到这个住宿，住宿是要他们怎么看呢？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住宿啊，都是指你上课期间你是可以住在学校的，但有的时候假期的时候学校会给你安排到附近的寄宿家庭，就老师或者同学的寄宿家庭，或者给你安排到附近的这个学校比较熟的这个 小酒店啊什么的，因为国外不都是一个一个小镇嘛，就是他们也都会很安全的这种。所以真的是有家长就说，那韩老师，我想知道这个那假期的时候我孩子去住哪儿，就真的会非常的细。因为就像我说的，现在家长的年龄群体很多，就是去读中学的已经是80之后了，他们的能力都很强，所以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其实他们关注的点已经不再是咱们说的传统的点，这个学校好不好，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好不好大部分都是按照升学率去排名的，已经不完全是这样了。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家长对于孩子的理解度更高了， 更高， 对，然后对于孩子的性格和自己愿望的这种尊重度也更高了， 对，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两年能明显感受到，我们做一些中学的时候，有些家长也不会一味的去追求名校中学，那他也会很客观的去讲，选择一个适合我们家孩子的，然后能在国外以后读个还不错的大学就可以，就相对来讲就不会说像前几年的很多家长就会觉得我出国一定这个孩子就要去最好的学校，就现在一上来咨询问到说我要去最好的学校的这种，相对来讲确实是少了。 还有现在我觉得对于孩子个性的这种尊重啊，对于孩子的这种全方位的这种发展，家长就是想得越来越明白了哈。所以说在选择学校的时候，真的是根据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孩子的特点去进行这种很细致的选择。 刚才我们说选择学校有一点，其实可以再细一点，因为如果你真的是上私立高中的话，你要看一下他现在，其实很多私立高中他都会有这种 STEM， 包括澳洲也有 STEM，可能大家会觉得 STEM 这个词儿 STEM 不是美国的词儿吗？其实并不是，澳洲你去看澳洲很多中学，他也会写有我们学校很注重 STEM， 就是注重这种科技啊什么科学这方面，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如果你选择的也是私立高中，你就要去看这个学校他真的是有几个这样的方向，它是工程是这样的方向，还是说化学和物理生物，然后呢它的实验室是一个怎么样的配置，它除了实验室之外，它能让学生在高中期间做的项目是什么，然后做了这个项目之后学校能给你的支持是什么。因为有的项目你可能学校是不能独立完成的，可能要依托于旁边的大学，或者依托于它所在的城镇的某一个公司。所以现在有些学生如果是走高偏高端路线一点的，他们会对于这些也会去全面的去看。 要是细说起来，真的这方面这个里边所要考虑到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多哈。也就是韩老师所说的，为什么我们要提早更多的去考虑这个去读书之前的这个准备工作啊。好，其实我中间跟韩老师沟通的时候呢，也提到说，我们如果选择去澳大利亚读中学的话，刚才说到这个私立中学，可能对于将来去申请，不管是澳大利亚的学校，或者是欧美其他国家的学校，可能它的这个整个的体系和顺应这个其他国家这个本科的这个顺应度更高。 对，这个确实会这样，因为他国外的人去接受你去读本科，他其实会先有一种概念，是什么概念呢？他认为你每个学生都要是现在认为你自己已经是很优秀了，所以你才能申请我们大学，成为更优秀的人。不是说这个概念是反过来的。我现在孩子就是一般呀，我要你们需要去培养我，因为你已经到了大学了，不是这样的。所以你的高中阶段很重要， 很重要， 已经把你培养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你到大学之后呢，是给这个大学去做更多的贡献，并且和大学本身有的资源一起走向一个共同优秀，再高一个阶段，就是再高一个 level。所以就是说，这个高中确实是很重要。如果你读的本身是国际，就是在国外读的高中，那他大学就是大学招生官，他会认为你的理念啊什么的已经是 国际化， 对，很国际化，或者说是很多视角啊，或者你接触的东西也很这种，就是跨国家的这种，你都是 OK 具备的。因为像有一些，包括我们刚才说高中怎么选校，有一些高中他会开设这种课程，就是每个暑假。或者说他有一定的学分课，澳洲也是有的，就是你必须要去第三国完成的。那有些大学他就会很看重这些，他觉得啊，你不光是在英语国家读了一个高中，你又去别的国家有了一个体验，那这个他认为你是一个很好的经历，所以他大学会更愿意录用这样的学生。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刚才我们说的选择学校呢，可能是选择出国读书的这样特别重中之重的一个方面。另外呢，如果我们去了，比如说去了澳大利亚读书之后，这个中学生整体上在国外这个生活和适应当地的这个环境的这个程度，在您看来可以的？ 先说这个家长最关心的一类应该还是吃饮食，就是餐，尤其女生家长关注的比较多。但是真实从学生的反馈来讲，男生很快就适应，不管给男生吃什么，我觉得哪怕是西餐，他们都觉得啊挺好的，没什么问题，我吃的可习惯了呢。就男孩子都自信满满的说，我就爱吃西餐啊，怎么怎么样，就不烦啊。但是女生这不一样，女生会觉得这个就是这个餐不适应，会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综合的反馈吧，也很客观的说，我觉得女生可能就是对于这个饮食要求的会比男生更高一些啊。然后学习方面我是这样看，也可能和我自己接触的学生有关系吧。我的学生基本上到了国外读高中的啊，都比在国内的成绩要好，或者是好很多， 会对他有一个提升， 非常大的提升。 所 以我也跟我的学生聊过，我现在跟他们聊明白一个我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个词儿吧，就是一个学习的空间，他们有了一个学习的空间。因为在国内相对来讲，就是很多孩子他没有什么一个学习的空间，就学校氛围就是这样，老师就 这一点我非常理解， 对，老师就让我做题啊， 对所有的孩子统一的， 对，我可能不想做，但我也得做，那就做吧，反正做完了什么样的就教呗，就是他没有一个什么空间，所以他也不知道他要该怎么去提升。但是到了国外之后，就是我的学生来讲，就是因为我也跟他们经常都有联系，保持得很紧密，所以其实有的学生适应的快的学生，他会从一去开始，他的成绩甚至在国内的成绩可能说，因为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学生在国内成绩超一般，然后我当时看着他初中成绩单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想哎，就他这样还天天说要去一个好中学，可怎么办呀，这人家会收他吗，成绩这么低。然后他最后升的高中还不错，但他去了之后真的是让我就是刮目相看，几乎是全 A， 就是满分，几乎是满 分，找到自己的 style 了。 对，然后我就有的时候我就老问他，我说怎么回事，我说你怎么全 A 了，我说是不是简单啊，因为第一年嘛，我觉得可能读的简单，也有可能他这个孩子适应性很强，所以我觉得是他适应性强，然后课程可能简单，但是问题到了第二年他还是全 A。我就又跟他去聊，然后他说因为这个男孩他有的时候特别有想象力，他老这么说，他说韩老师，那我是觉得那是另外一个我呀，他说您不觉得吗，有的时候地球的另外一面存在着另外一个我，现在的孩子想法很不一样，他就会跟我说这种很科幻的话啊。我说好吧，那我说那你就这个，我说不管怎么样你成绩确实很好。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女生， 他这个话说的科幻，但是说的其实是有道理的，每个人他挖掘到了自己特别擅长的一个方面，可能那个高中给他的就是这样一个您所说的空间，让他展现出来了他优异的一面。 对其实这个空间这个词儿，就是学习空间，是我和我一个女学生聊的时候总结出来的。我这女学生就学习不怎么样，就是他们家长也很神奇，就觉得你能读就行了，反正你在中国也读得不好，你到国外也能读就行。但他现在也学习很好，但他不是一开始就学得好，他是去国外第一年也学得不怎么样，然后后来开始一步一步学得好了，并且也自己知道学了。我就跟他去聊，他说其实我刚来的时候就是玩， 调动起来，后来调动起学习 调动起来 了。 他说但是我玩着玩着就觉得，那我这么天天玩也没有什么意思呀，我还不如去学习呢。于是他就开始自己去好好学习了，就真的是他现在的成绩就很好，因为他也马上就要在国外读了两年多了，所以这两年多的成绩真是一年比一年好。 对，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呢就适合给他空间，您说的给他这个自由度，让他去把自己充分的发挥出来。而好多时候在你控制住孩子或者说用我们给的框框把他控制住的时候，他不一定能发挥得很好。 对， 真的，或许这就是这个所谓的他选择对了自己的学校，然后去找到了自己匹配的这种环境，对于孩子的这个成绩反而是一种激发。这也是我觉得作为老师应该特别欣慰的。 对，尤其是看到就是学生的成绩真的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好，然后真的觉得这个